旅日韩国民主统一联合和实践615共同宣言海外委员会欧洲地区委员会、旅德同胞协力会分别在7月7号和近日发表声明，表示支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关于在祖国解放71周年之际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建议。